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智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儿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天是元宵佳节，京城老字号迎来元宵汤圆的销售高峰，不少老字号门店也将开展猜灯谜、抢元宵的活动。来听报道。 上午10点，稻香村东直门店零售窗口前，顾客们排起了长队，为了一口香甜的元宵，不少人等了半个多小时以上。 我也买两斤，买那个巧克力和那个黑芝麻的。 我也是巧克力，就给孩子吃、孙子吃。老字号老是认准了这个了。 相比往年，今年稻香村元宵开售时间提早了将近半个月。在口味上，除了30元一斤的黑芝麻、桂花山楂、传统五仁、奶油可可四种口味之外，还推出了新口味。门店经理朱喜介绍， 口味呢就是汤圆，推出了黄米盖奶的，还有一款呢是黄米核桃的。今天早上最早的一位顾客来呢是6点10分就到了，我们今天7点半就开门了。外面顾客排的人比较多嘛，我们就提早开门了。元宵呢备货量呢是一箱呢是30斤，总共加起来400箱。 就是当天的，就是一天的这个。 对对对。 而像清真小吃锦芳元宵，除了传统的蓝莓、抹茶等8种口味之外，还推出了新品桂花馅儿。护国寺小吃起源店新推出了榴莲口味。护国寺小吃起源店经理王新梅介绍， 今天新添用鲜榴莲制作的那个榴莲馅元宵，销量还是不错。完了还有水果馅元宵，到现在已经快断档了，安排生产人员在正在打馅儿，用量上也比较讲究，就比如说二昌集团啊，面油啊都是他们提供给我们的，保证口味。今年的销量要比去年同期要增长20%。 此外，为了让市民充分体验到闹元宵的热烈气氛，各大老字号发起了猜灯谜、抢元宵的活动。像同和居食府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灯谜，猜对灯谜的消费者都可以获得汤圆一份。中式快餐店香妃烤鸡则是发起了猜灯谜抢红包的活动，抢到的红包可以直接抵用现金用于消费。而像超市发、金客隆、永辉超市等商超也纷纷推出元宵节猜灯谜和超值换购活动。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市食药监局昨天宣布，今年市区各级食药监督部门抽检的500多批次元宵和汤圆全都合格。截止到目前，市食药监局共从生产厂家、市场等环节抽样元宵、汤圆产品58批次，产品覆盖了知名老字号食品品牌。玉渊潭公园内240株腊梅已经初开，香飘四溢，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为元宵佳节增添了一个赏花的好去处。预计3月上旬将进入最佳观赏期，绿化专业人员还会在现场为大家讲解腊梅品种、花期与习性。近日，北京植物园卧佛寺内的腊梅进入花期，一朵朵金黄色的腊梅散发出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受气候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今年腊梅的花期较去年晚一些，正好赶上了正月15。今天是元宵佳节，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依旧保持着春节的特色景观布置，营造充满年味的节日氛围。继春节期间推出狗年新春年货之后，市公园管理中心融合元宵节的传统特色，再次推出祈福文创闹元宵文创产品，分为民俗、祝福、玩具、文具、生活5个系列，兼具纪念与实用价值。本月8号开始，按照限区域、限流量、限时段、限方式的原则，四川阿坝州将对外开放九寨沟部分景观。恢复开放之后，仅接受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游客，且旅行社必须为游客购买意外保险，暂不接待散客。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能见度还比较好，风力不大，适宜交通出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 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这个你知道吗，就是每次做节目啊，有嘉宾的节目之后，就是下了节目之后，我特别愿意看到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嘉宾呢，就包括我们今天嘉宾刚才在直播前就就是拿这个手机啊，这个拍这个整个直播间的这个布置，而且咱们我觉得这个文艺广播这个背景墙，拍出来那个效果特别的好看，设计的非常的漂亮。 跟交通台比呢？ 交通台，哎呦，交通台最近都是一些那个照片看不太见了。 是是是是是， 没法比较。 哎，你倒是谁都不欺负。其实每个台在装修设计的时候都有自己台的风格和特色。 是， 比如说像熟悉文艺广播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比如说文艺广播们，它英文叫 Joy FM。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比较开心，比较愉快。包括我们怎么说呢，吉祥物。设计的也特别文艺范儿， 是 啊，不仔细感觉的话，以为进了七九八似的。 对对对，真的是，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真的是这个意思， 对 对 对。 嗯、 所以今天我们的住在876的节目，浩洋虽然这么说，其实也带出了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今天我们就要说说墙面装饰的问题， 哎， 这个很重要。 是， 首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要祝我们的听众朋友元宵节快乐， 快乐快乐快乐啊！今儿晚上应该点灯喽。 对，点灯喽。陕西过元宵节有什么民俗啊要求吗？ 就是比如说城墙上会有灯会。 哦，会有灯会。 对，因为它那个城墙它保留的非常好。 对。 所以在城墙上你可以看到就是一圈全部都是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灯会。 哦、 小时候特别愿意去。 嗯 长大了就觉得。 啊，是。因为身边没有美景了嘛，其实并不是没有，而是你经常看你就不关心了。 对 对。 可能看的更是远方了。 嗯， 我说怎么我身边的很多的那些美食达人呐、或者说那些专门做旅游的大 V 啊，今天下午都坐飞机去西安。 哦， 我还说去干什么呀？哦，看来这个城墙的这个灯会是其中一个方向。 是是是是是， 哦、 那个还是每年都有，还是年年不重样。 好好好， 嗯。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俩，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而且再次也要再次推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嘉宾虽然来了不止一次了，但是也要隆重再次介绍一下。 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叶之峰材料部家居顾问马海峰，欢迎您。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没有观众啊，今天观众可能就我们俩人，不过没关系，收听我们直播的朋友也应该有很多啊。其实在刚刚放广告的时候我们就交流过，因为在最开始在跟海峰一块交流今天的提纲的时候，他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认识，其实特别好，就应该跟我们的提纲里的不太一样我们才喜欢听，因为怕我们说的有的时候是一面之词嘛，而且我们并不专业，可能说的有偏颇，而且你作为一个业内人士应该说的更具体而更细致一些。 专业不敢讲，但是因为我是这个行业的人，可能遇到的好多客户遇到的问题，比如说今天咱们主聊的是壁纸，那壁纸上遇到的问题呀，还有它的一些特点，这今天可以跟大家了解一下。 是，其实墙面就是处理一直在变迁。 是是是。 就比如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没有所谓的家庭装修的概念。可能也就说四白落地。好了， 就是 四百， 四百落地。 嗯， 然后后来高级一点呢，就是在刷墙面漆的时候，可能就会刷那些所谓的防水漆。 哎， 啊，如果要是脏了的话，你拿湿布一擦， 嗯， 也 OK 了。 是， 哎，然后再发展，就是北京话说，你做一个墙围子。 嗯， 你知道墙围子是什么意思吗？ 墙围子是什么意思？ 墙围子就是那个时候家里大概，你站直了大概到你腰或者到你胸口 一米左右。 一圈你们家的墙都刷一个跟四白落地的那个不一样的色 儿。 哦，比如说绿的呀，或者是反正就是其他颜色的。 啊，就跟以前上学教室里边那种感觉一样。嗯， 对对对对对。嗯，家也是那样。 是， 然后北京俗称叫墙围子。说哎呦天哪，你们家能这样，哎呦好好看呢。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土。然后再往后发展，这个墙围子呢也不是刷漆了。 嗯， 然后也是到胸口这么一个位置，哎，都贴纸。 贴纸 啊，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早期的所谓的壁纸的呈现， 嗯， 但是也觉得已经很洋气了。但是到现在，其实壁纸哇，哦，就已经发展的琳琅满目了，包括它的质地、功能啊等等，已经好多好多了。所以这样，我们先让海峰介绍一下，就是所谓的壁纸大概现在有多少种类吧。 好的，是这样，我先跟啊大家聊，就是那个简单的聊一下壁纸现在的种类。其实啊，咱们壁纸的要是这么简称的话，壁纸有很多。您比如说像咱们那个纯纸的，就是纯纸系列，塑料的，塑料壁纸，然后还有咱们发泡的壁纸，包括金属的这种很多。但是，我主要是说啊，归结一下，就是咱们现在市面上用的最多的，一共是这四种，一个是就刚咱们说的纯纸的壁纸，它的原材料啊就是草浆和木浆。第二个呢，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无纺布。 啊，无纺布。 对，无纺布它就是由棉麻纤维还有混纺而成的这一种。然后呢，第三种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树脂类，比如发泡的这一种壁纸，它管全称呢就是统称它叫树脂类的壁纸。 嗯， 就是由 PVC 啊以及玻璃纤维这些合成的。然后第四种呢就是概称可能更多了，它叫壁布之类，就是像咱们定制啊这一种的，它包括用金属的这一种，就是包括金属呀、树叶和天然合成的这种，都可以统称为这种壁纸。 嗯， 哦， 那比如说笼统的这四类， 嗯， 从贵到便宜应该怎么区分呢？ 嗯，怎么说呢？就是我先说一下最贵的吧。那最贵的可能就咱们定制的这种壁布系列或者金属这种系列。 壁布或者金属是吧？ 对对对对，金属壁纸，它是摆咱们所谓的金箔或者银箔这一种，或者定制的一幅画，根据咱们家的墙面大小来定制。这一种就跟咱们说定制的橱柜和衣柜一样，这种是比较贵的。 哦， 那普通的呢？您就像咱们纯纸系列，还有那个树脂类系列，都是价格从中高低都有，就可能咱们。就是那个客户啊购买度比较高的或者接受比较高的。 嗯，其实我刚听到就是你前面他说的那几种， 嗯， 貌似啊在生活当中都见过。 是， 我觉得一会儿你可以好好说一说，我比较感兴趣就是那个金属，你说把金属弄到墙上， 或者说让海峰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 嗯， 哪一种的就是金属的壁纸，反正我们俩是没有什么概念啊， 就是给墙上贴一块铁， 嗯， 是一个防弹的， 倒不是铁，是这样，咱们就是经常见到好多的，这是居家里可能用的比较少，但是各种酒店，尤其是这种上星三星五星级这种酒店或者大堂里装饰比较多，它的金属壁纸，它的好优点是什么呢？它的质感特别突出，给人一种富丽堂皇的这种感觉，它能做出各式各样的一个造型。 嗯， 那它的前身是不是就是暖气片啊？ 那就屋里热点。 不，它是这样，它是将啊，金银铜锡铝这种金属呢，做成薄片，就经过特殊处理后做成这种薄片，根据咱们空间的大小来做出。您比如说，哎，我这个地方适合贴山水，或者说适合贴风景，做成这一种由金属做成的这种。 画是吗？ 对， 哦，对对对，我能明白， 嗯， 我能明白，因为我在很多大号里都看过。 对，这一种呢，显得确实比较，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繁华，就是看起来装饰 真的是像咱们所谓的一种哇，这只有大空间或者大房子， 对，大挑空， 对， 才会有这样 很贵气是吧？ 对对对对， 是的。就比如说，好了，这一面墙，比如说啊，客厅的这面墙，然后你想装饰这面墙，比如说有可能居家就说，那好，那我在这儿挂一幅画，我在这儿挂上家里人的照片。类似这种啊，是一种方向。但是说了好了，来金属的，然后就可以有凹凸感。然后比如说，荷塘月色这种感觉，我荷叶都是往外凸起的，然后就做成那么一种 立体感很强。 哇、哦，天哪，好有意思！ 哦、 你们家墙做成这样了啊，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当然这种就有点难了，而且我记得应该在软装里头私人定制是可以的，因为我一个哥们儿他画画的，画画的呢，他就是他家里软装就是家里的客厅的一整面墙，那面墙很大，那面墙至少得有几平那么大，然后这面墙说了好了不软装啊， 不软装 不什么包这包那不软装，然后整面墙他自己画的。 哦，自己手绘上去的 啊，手绘的， 那应该非常的有风格。 是，但是他因为他有这种手艺嘛，所以可以。但是我也问过，好像软装公司你也可以私人定制。 对，可以私人定制。 你想来一个什么？啊，我想来一个啊，比如说山水的 啊， 或者说什么全是花团锦簇的，类似，看你的要求。OK， 好，然后专门有人定制，你这面墙贴上一张纸。就跟壁布一样啊，贴上，然后整个这面墙贴好了以后，他在那上头给你画， 在纸上再给你画。 是，但是画完了，整个那个墙不是本身就跟壁纸一样吗？ 啊， 私人定制的不便宜，它都是多少钱严米那么算的。 没错没错，这种就是咱们说这种壁布，它就是根据您选的这个风景也好，或者根据您选择的这一幅画来给您定制，根据咱们墙面的大小来专门定制这一种。 那好，那咱们长话短说，因为有这四大类嘛。首先来说说这个壁纸吧。 壁纸纯纸类的。 是纯纸类的。它的优缺点在哪儿？ 是这样啊，壁纸的优点呢，它就是第一，纸上做颜色，咱们可比如说赤橙红绿青蓝紫这七种颜色，它可以颜色很分明的给做出来。然后这是它的就是壁纸的优点。然后呢，第二个它就是在价格上它有优势。 相对来说便宜。 对，它就是因为这个如果说进口的咱们就说白啊，在国产的里面壁纸它的这个价格就是对中高端的选择性都比较多，大部分客户还是选择就是选择这种壁纸类的比较多一些。 还有其他优点吗？ 一般的就是像它其他的就是比如说透气性啊，这可能都是好都有的，像壁纸类来说，它可能这两点是比较最突出的。 而且花色可选择的极多，是吗？ 对对对。 那当然它有优点，就肯定有缺点了。 没错没错。第一个呢，就是纯纸类的，它都有一个对缝隙，就是对缝。纸类的对缝会、 就是所谓的衔接是吗？ 没错没错，因为纸正常的纸都是在5平米左右。那超过这个超过这面墙超过来了，可能需要对缝。那这样对缝，纯纸类的对缝都会比较缝隙比较明显一些。就是咱们再用铺叠好，就是手工艺好的工人，他也会有这个存在。 就是你仔细看还是能发现的。 对对，没错。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纸啊，它不像壁布或者那个树脂类，它会怕磕碰，因为这一磕碰之后，它就 破了。 没错，他没法去说我去维护，这只能说我那好处就在那儿，我磕破之后，我可能再用一条，我也可以重新铺贴，这没问题。然后第三个呢，它就是壁纸上就会有小朋友或者家里呀会落尘，或者说是有小朋友上面 画画 的时候，这个擦的时候可能要比较小心，它不像我壁布啊或者 PV 就那个咱们树脂类的，很这个清洁上它是一个缺点。 那有很多人都说了，这个胶是个问题，胶是问题吗？ 是这样，如果是最原来的胶，用的就是咱们早几年的胶，是用胶的话，它确实有一些在设计的环保，但是现在用的胶。我包括我昨天我也去找厂家，我们去沟通，现在全都是用的那个叫做淀粉胶， 一般都会用 淀粉胶。 对对对对对， 哦、 用这种比较 食用的那个没有太大距离了。 对，就是还没达到纯食用的级别，但是它已经 很类似了。 对对，已经很类似。包括咱们刷浆机，它也不会是在原来是了，像原来必须得人工啊，我做 滚子。 对对对对，现在除非是一个小面积的啊，可能就三两平米，它那个会这样，但是其他都是用刷浆机根据的面积大小来做这种。 哦， 那我的问题就是你刚说的这个淀粉胶，对不对？ 嗯， 可能从环保的角度上来说，就基本上跟以前使的浆糊一样，就是特别没有什么污染。但是我觉得它注重了环保性，可能是不是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它这个粘合性它会有一些损失呢？ 嗯，是这样，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有一点区别，就是它还会中间还是掺加一部分乳胶，因为它必定如果不光用淀粉的话，它粘合度没有那么高。 嗯，好。来，那咱们说完了纯纸的， 嗯， 那咱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 无纺布 的，无纺布的， 嗯， 无纺布的， 其实无纺布的它这个优点就很明显，它是布系列，就跟咱们身上穿的衣服一样，它有这种叫做韧性很好， 嗯， 确实就是布嘛， 是这样，它就是它的因为这个无纺布是什么呢？它就是用棉麻纤维这种制成的，有跟身上的衣服啊，它有些类似。就是用这个材料，原材料都是类似，它有这个伸缩性。因为咱们现在好多的，尤其是说八九月份或者九十月份，那个咱们这会儿重新装修的房子，那到来年，因为经过一个采暖期之后，那个房子上都会有一些小的，比如墙面上有一些开裂，因为这处很正常。那、 哦、就类似于热胀冷缩的意思。 没错没错。那如果说用这种无纺，就是那个用无纺布的这种壁纸呢，墙上这种小裂痕它就能完全就弥补了。如果是纯纸的话，它就可能稍微大一点缝隙，就是这个纸没有伸缩性，它可能就会给 破了。 没错没错。但是用无纺布的呢，就是它的韧性就比较好。 嗯，那它咱就不说它优点了。 嗯， 优点因为有很多了。 嗯， 缺点呢？ 嗯，缺点就是针对纸和咱们定制的壁布来说，它在整体的那个色彩上，它达不到像咱们是我想要这个纯的蓝色，或者说这种淡蓝的，它可能颜色上没有那么追求不到那么美。 因为它毕竟是块布嘛， 没错没错。 在布上上色可能跟纸上上色不是一个概念。 没错，给人就是用咱们肉眼看，这是一个蓝色，或者说这是一红色，但还不会像咱们想的也那么透彻。 哦， 那这个无纺布它比如说跟那个纸相比，因为纸我们知道就贴壁纸都一卷一卷的嘛， 嗯， 它这个到时候如果说是我要弄无纺布的话，是它的这个尺寸 宽幅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 的，这个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嗯，那它的粘合剂也是跟贴壁纸一样吗？ 对，它是那就是咱们用的胶， 淀粉胶。 对，用的这些胶就是可能每一个品牌用的不一样，但是胶一般都是这一种，就是无论是咱们像一会儿说的是树脂系列的还是其他的，胶都会是用的一种。 哦，嗯，那这个布的这个，如果要是比如说像浩洋他们家孩子， 嗯， 把这布弄脏了， 嗯嗯嗯， 这个能擦拭吗？ 对，是这样，一般好的这种都可以没问题，它因为它只是一种布贴在墙上，就是咱们这种用纤维贴在墙上，轻就是用这个毛巾，也不用说太湿，用潮，就是蘸水之后潮用就可以擦拭， 不会说一擦呦呦呦坏掉色了。 好的壁纸不会这样，咱们只是说就是公司，就像咱们市面上这几种大一点了啊，像那个格莱美啊、柔然啊，或者一些大的品牌，他做的这种都没问题。 嗯，好， 那你说这好的壁纸那个无纺布的这个壁纸的话， 嗯， 大概是个什么价格？ 哦，不，它跟怎么说呢，就是这一些咱们就说的大品牌，它跟不是说价格有关系，因为像咱们国产的啊，就是说在国产纸的，比如说大的产地里，比如说像咱们那个浙江的绍兴啊，还有江苏泰州这些地方，它产的纸只能说它这种质量， 嗯， 已经或者说成熟的工艺已经达到现在了。 嗯，没事啊。 嗯， 这样，因为一共有四大类的壁纸嘛， 嗯， 所以咱们上半节呢可能只能说两类，咱们下半节可以再说另外两类。 嗯， 那就上半节说的这两类当中，比如说咱们折中一个价格， 嗯， 壁纸大概得多少钱一瓶？ 就纯纸，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这里是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给您带来的住在876，大家好，我是浩洋。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当然也有我们今天的嘉宾。 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叶之峰材料部的家居顾问马海峰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海峰怎么样？通过上半节下来紧张程度有所缓解吗？ 不好意思，这个可能慢慢的就能进入， 慢慢来，慢慢来，没关系。可能今天一说到壁纸，就是又是你的强项，然后呢，同时你自己也有很多的自己的一些想法，对吧？因为实际上说心里话，一提到说壁纸，就是我们很多的人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无论是什么材质的，都贵。就是觉得贵，哇，这哪有比刷漆便宜啊？ 是， 只要是贴壁纸就贵， 没错， 当然确实好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哎呀，那这环保嘛，贴完这个壁纸，那哎呀，比如说胶也好啊，包括这些壁纸的材质也好啊，会不会不环保啊？哎呀，家里这味儿，只要贴上，这时间且了，怎么办呢？ 是， 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要是墙体，我只是说墙体啊，比如说有的墙体尤其是底下有渗漏水的情况，那可能就那片儿就阴了， 没错， 是吧？ 对对对， 然后贴了以后好进了，这个墙基本上就算完了，贴也算白贴了。而且很多人在买壁纸的时候一般都多买一点备着 啊，是， 这可能就是为了这不时之需。那在接下来讲另外两类壁纸之前，咱们先辟一下谣，刚才我说的那些有问题吗？ 好的，是这样。那我先从第一个，就是壁，它这个价格，其实咱们上半时段讲了，壁纸的价格就是，从100多到，上千或者这些都有，就看您自己选择哪 个。还有上千的呢？ 有，咱们进口的，或者说是定制的这种，1000多、2000多一平米，那这种确实是都有。只不过像咱们大多数可能选用的就是，适合居家的这一种，那就是从100多到300-400都可以，并且是一卷儿，就看咱们家用的空间大小。 明白你的意思，其实就是丰俭由人呗。 没错，并且它的跟如果说要是跟那个胶选择价格对比的话，它可能优势还是有一些，因为它必定贴到那儿之后，它如果胶显示只是一种颜色的话，那这个壁纸就能做出好多种效果。价格呢，并且跟胶，因为我们也做过对比，您如果选特别贵的，那咱们就不说了。普通的壁纸跟胶的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差不多的。 好，胶你在上半节已经说了，现在的胶跟过去的胶已经天壤之别了。 对，就是不会再说有贴上去之后很味儿啊，或者说是我有多长时间我都散不去，这一进家就感觉我进了一个 熏眼睛，嘿， 没错没错，辣眼睛这个词 儿是。 哎，那你要说胶没问题的话， 嗯， 那这个壁纸里面会有这些成分吗？ 嗯，是这样，您看您选择这个咱们这些材料，比如说现在如果说咱们选择树脂类的了，它可能会有含这一种，因为它必定就是里头含有发泡剂啊，或者是这种，它会含有，但它不会说像咱们想象中，哎呀，我是不是一进屋味儿很大？这个不会，它是必须符合到像咱们说大的这些厂家，就经过国家检测的这种，它必须要达到国家的环保认证那个认证。那在这个方面，只能说它是含的与多与少。 但是肯定有可能是含，因为它的制作工艺制作方式就是那样决定的。 没错没错、嗯、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 对对对， 那来咱们再讲第三大类。 嗯， 第三大类你想讲哪个？ 嗯， 咱金属的可以放在最后说。好， 哦，行、 那个、 那这样咱们就、 那个、离咱们这样的家庭有点远。 那这样我就下面我就讲一下咱们那个树脂这类的壁纸。其实树脂这类的壁纸，就不刚才我说的发泡胶，其实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能做出这种特别立体感的这种壁纸来，就像咱们手摸可以摸到， 对，凹凸， 对，凹凸感棱角特别分明， 而且有点小韧性。 小韧是韧性还是韧性？ 不是性格的那个韧性。就所谓韧性，就是你比如说你拿指甲往上一捅，哎，进去了。 哎呦， 然后你把指甲一抬，但别使劲啊，一抬起来，然后那儿留一指印，过一会儿自己滋起来了。 哎，这样挺好的。 哎，大概是这样的。 对对对，并且呢，它这个耐磨系数，就刚才我说了，它跟如果纯纸容易磕碰的话，那这个树脂类的壁纸呢，它就容易就耐磨系数就比较高了。 嗯， 平时擦呀，或者说咱们有一些小磕碰，它都不会说。只要不是故意的去撞的，它不会说那么容易损伤。 嗯，但是它的花色呀、颜色呀会多吗？ 嗯，这就是咱们所说的它的缺点了。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透气性比较差。 哦，透气性差。 对，因为壁纸如果墙体、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潮湿度。但是咱们如果用树脂类的这个贴上去，贴上去 糊上了。 对对对，它确实这个透气性就比较差了。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您提的这一点，就是色彩对于纯纸来说不是很分明了，因为它只能说按照咱们原来设计给它做的这样。 嗯， 哦，说我在想，就是你说这个透气性差是不是也是跟它这个制作工艺有关？因为你想，它有的这种它是有这个你刚说凹凸的嘛， 嗯， 那有凹凸呢，势必上它的这个纸的这个薄厚程度肯定要比纯纸的那一面，因为它也有立体的，要厚一些，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嗯，不是，其实刚才我说了，咱们树脂类的壁纸就是跟它原材料是有关系的，它就是用咱们那个 PVC 以及这些纤维。 哦，那我可以笼统的来说，它是化学物质合成的吗？ 嗯、 还是说不仅 含一部分，大部分是？ 哦，大部分是。 对。就是跟咱们说这个树脂类，就是因为它是 PVC， 就咱们可能跟好多的这个水管啊这些， 嗯， 这些材料都是有原材料里都包含了这些。 哦，那我明白了。 嗯， 就是因为它是这样的质地，所以比如说它比较耐磨呀， 没错， 然后它比较抗造啊，就类似这种都有。 对对对， 因为确实我在人家里头见这个不多。 嗯， 但是我在比如说有很多的录音棚啊、 嗯、 等等这，哎，确实是有见过。我专门还摸过，哎，我说这么装有点意思。 哦，可能也就是因为它这个材质吸音是吗？ 不是，因为它相对有点厚。 嗯， 只是说相对啊，嗯，因为它可以做出那种凹凸的那种效果来， 立体感。 对对对、嗯、跟纸不一样，因为每个食材它都按照自己的特点有它自己的突出的地方。你比如说纸的突出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是纸嘛，所以它的花色呀、它的品类呀、它的色彩呀，一定是您觉得哇，看着就是不一样， 漂亮， 感觉特舒服。 嗯， 但是化学的东西呢，那颜色就单讲了，可能你要挑的花色呀、品相啊、颜色呀，相对少一些， 相对少一些。 但是那问题就来了， 嗯、 那以化学的东西为主的，那是不是它的环保啊、它的什么就相对差多了？ 嗯，这是刚才就是说，就是我刚才在前面做了一个小铺垫，就是它只是在这，就是在这个化学成分里含的，像咱们所谓的这种甲醛的多与少，因为它大的品牌它都是全都必须得 经过国家的环保检测，那它不会说超标，只是在合理的范围内。那国家规定不是说咱们甲醛没有，因为任何一个装修材料都要含这些，那只不过它是多和少之分了。 嗯，哎，那是不是又可以理解为，现在在家庭装修贴壁纸里面，使用这种发泡的这种材质的壁纸已经少很多了？ 对，就是一般的话，就是像我说了，选择纯纸的呀，或者说用选择无纺布这种比较多，因为这一种材料是，针对什么呢？比如说我就要凹凸感，我就要这种棱角分明的，就比较个性的这一种比较多。一般的话就是用那两种，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像咱们，我最后说了，我就想要更好一点的，那可能用壁布的就比较多了。 嗯嗯嗯，当然我也私下说啊，建议啊，家里如果没别的事儿的话，不要弄发泡的这种。 是 啊， 嗯，其实一开始就是我老家一开始装修的时候，当时就用的可能就是这个 发泡 的，因为上面有这个凹凸的。 对。 然后后来其实我个人一直是比较反对用壁纸的。 嗯。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壁纸因为它是一卷一卷的那么弄的，所以就颜色再鲜艳，它上面这个图案啊，基本上都是重复的。 对。 或者说相对来说它没有什么图案。 嗯。 因为它你一卷一卷之间你没有什么区别。 哦。 就让我比如说有图案就老看着就那么一道两道三道，我会觉得就是 时间久了就觉得好没意思。 对。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到一个商店啊，我看一面大白墙，大白墙上画了一个就类似于那种跟那个推舟大草原上那种动物，好几个动物在那儿。我心说这个要是画的话，这画师工艺够高的。我还真好事，我过去问他，他说不，这是墙纸。我一看还真是墙纸，就是感觉他那个墙纸底色是白的，然后就在某一块呢，它就是有那些动物，但是你不仔细看，你根本看不出来它的那个拼接。 哦， 我说现在墙纸都可以这样，就弄的不是那种单调的条纹呐、方块那种花色，就可以就是我在这面墙上我就铺出来之后，只要对齐那几个画面就可以显现出来。我觉得这也挺好看，但这个也有问题，就万一破了的话，我得再买一卷这个一模一样。 当然了，万一破了，人说哎。长颈鹿哪儿去了？ 对对对，真的有长颈鹿，真的是 对吧？ 特别好看那个， 立体感也比较强。 嗯， 来，那咱们说完这种发泡材质的，最后那种咱们 最后就是刚才像好像 说 的，咱们的那个这是壁布，它壁布就能达到什么呢？我这跟照片一样，我就贴在墙上。 啊天哪，就是真的能做到1080P 的那种感觉， 就是相当逼真。就是它能做出这种立体感来，相当逼真的这个图片，因为它是按照你提出了一个画面，我就是按照这个来做，它的价格高可能也就在这儿，尤其是像咱们这种就是这一种物，尤其是在国外的吧，它能做出来那个咱们叫做画质。 跟照片似的是吗？ 对对对，照片可能像现在这个咱们照片手机的这么清晰，可能到不了那么特清晰，但是它的整体感确实要比咱们传统的壁纸和无纺布这种要强很多。 哦，但是它也会不便宜吧？ 对，它的缺点就在这儿，因为属于定制类的，那这个价格呢可能要比壁纸要高好多，翻好多倍吧。 这也是一卷一卷的吗？ 这是论米 论 幅。 你看，所以不一样吧？你不用拼缝， 它就哦，所以是没缝是吗？ 不，它也有缝。它您像咱们国内的一般的宽幅和横幅，就是宽幅和窄幅吧。宽幅咱们国内可能做到3米，但是国外最高宽幅也就在1.4米左右。 哦， 那也很宽了。 嗯， 那要是按卷的话，可不止，你贴一面墙可能两卷 就差不多， 差不多吧。 嗯 嗯，哎，那说完了这么多种类，咱们说说大家如何挑选吧。 嗯， 也别说如何挑选了，因为价格便宜和贵，这有不同的方向。咱们就来说说如何去保养吧。 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根据这个不同种类，您比如说，咱们提一下啊，就是像树脂类的，还有咱们那个无纺布这两种呢，可能在保养起来都比较容易。尤其是那个树脂类的这种，咱们只用毛巾啊和那个轻微潮湿的就可以去擦。但是如果像咱们壁布这一系列的，也还有像纯纸这一系列的，真的上面有那个有问题的时候，您需要精心的保养。 这个壁纸纸类的呢，如果有磕碰，那咱们一定是因为这个价格也比较低，您要换一幅，就是联系厂家或者联系工人，咱们要更换它。 嗯， 哦，那比如说大家在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拿金毛掸子呀、 嗯、 或者什么的，也可以吗？ 这些都可以。然后我说一下我曾经一个客户吧，其实这个客户呢，他比较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什么呢？他是纯纸的壁纸，是从国外进口的， 嗯、 但铺贴完都没问题。安装门的时候啊，就这个门的工人给轻磕了一个小口，但是是正墙的正面上， 嗯， 就是咱们说客厅的正面， 嗯， 一堵墙给磕了一个小口。 那呦， 这一种呢，只能说，客户又从国外，又因为定制，首先国外这个壁纸是有周期的，一般周期在一个月，它不会说我批量生产。像国内进口的话，也是就是我只进一部分，或者说它因为壁纸都是这样，我用多少我来定多少，定多了的话，这一卷纸就是会每一个批次都有色号之分， 对对对， 我定多了这个色号，我多余这几卷可能就用不出去了，所以问题在这儿。那只能说像发生这种问题就是。只能说我根据这个色号我再重新定，那这一罐壁纸别的客户家可能一个月就铺完了，当时在这个客户家可能需要两个半月到三个月。 嗯，但是就算说哎我要四号的， 嗯， 比如说啊，也有可能你拿了这个货以后也有色差， 是就跟地板似的。 对呀、啊、有可能啊、嗯、 没错没错，因为它每一批用的原材料虽然是一样的，但是每批的跟温度啊湿度和这些用料多少、 啊、 对、 啊、 这都有关系，那可能色差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嗯，好，最后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哎，你给就是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要买壁纸的朋友一些良心建议。 这样吧，我先说一下我从铺贴时吧，可能注意到这样，就是任何一个客户家铺贴的时候，我都建议在这个铺贴的时候一定要把四门窗都紧闭，尤其是在冬天，就是四门窗紧闭，目的呢就是让它的这个胶是自然， 明白明白， 自然干，这样的话它的壁纸就不容易，咱们所谓的发的中间起泡啊，或者说边角起。再起窍， 别进风是吧？ 对对对，然后铺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三天之内，没有其他，就是没有特殊情况，咱们就这个就让它完全封闭了，这个门和窗就咱们不进去，这三天 不要进去。嗯，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它就能达到咱们想要的这种效果。 哦、好， 闷到里头 谢谢 啊、 嗯！谢谢海峰。 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2:47，今天的住在876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郝阳，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开心茶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元的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是8.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17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这一瓶才8.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